那么说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应当晓得，忘情未尽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目标是希望着一反为胜啊，这个好比是爬楼梯一样啊，先上个第一层啊。特别是求生净土，这是讲方便当中的方便，并不是说生了净土啊，就算是了事了，那就错了。生净土啊，是向这个路里这个道路上啊，进了一步啊。那么由这一步，再向长劫光取证，这个就对了。啊，可是我们要跨上了净土，求证长劫光，不是难事。如果在娑婆世界不取净土而证极光，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。啊，那么修净土，注意必须要记住，啊，净土千经万论，可以说是精进直归净土啊。净土的原理是清净的途径，而念佛呢，正是静音的一种方便法门啊，就是静心呢，静心的一种方便法门啊。我们这个心里头妄念起来了啊，这个妄想啊起来了，怎么办呢？一句阿弥陀佛，把这个妄想压下去。这个就是啊，去妄想修清净心的方法啊。所以古德常讲呢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什么叫做觉呢？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觉啊，念起来不怕，起了个妄念了，立刻就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妄念就压下去了。久而久之，妄念没有了，不起念则已，一起念就是阿弥陀佛。这样的人决定生净土，为什么他没有妄念？他有妄念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阿弥陀佛。所以他与西方才能相应啊！啊，到这个境界，刚才说了，不起念在于起念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叫功夫成一片。这样的人往生，他自己晓得啊，冥冥中是自己晓得什么时候去，清清楚楚。这多自在啊！如果念到功，念到这个见思烦恼都断掉了，这就真的是一些。所谓见思烦恼啊，人我执空了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 绝定没有贪嗔痴慢疑，没有我心。这个心里面都是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叫做四一心不乱，这是国报在方便有一处。所以像这些境界都要清楚啊，但是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，我要提醒大家，那就是我们一定要修福。这个不修福啊，临命终时怕害病，这个一害病说老实话没有把握了。临命终时不害病，给诸位说决定做主，这个人临命终时没有病的话，那真是十方法界他喜欢到哪去到哪去，自由自在，就怕的是病。我也给诸位说过，我们从前这个灵济寺的一个大护法啊，林道奇居士，那个时候他是台湾银行的乡里，那么这个圆山临济寺念佛会就是他们几个人发起，他临命终时就不行，他得了病啊，癌病，痛苦万分，偶尔清醒的时候告诉我，不但佛号他不自己不能念，听到人念佛他就讨厌。所以这个临命终时病痛的障碍太大了啊，一生念佛这一关要过不去还是不能成功啊。所以修福重要啊，啊诸位要记住啊，不必求享福啊，那个享福的事留到极乐世界再去享福去啊，现在我们只修不想，到极乐世界再去享去啊。我们修福唯一的希望就是临命终没有病苦啊，清清楚楚的去，要不用不着别人助念的，为什么自己清清楚楚嘛，何用别人帮忙呢？用不着啊。那么这一生啊就没有白过了啊。什么叫做修福呢？给诸位说，无条件地帮助一切众生，就是修福。啊，这个是真正的修福。慈悲一切，利益一切众生。自家心清净啊，像《金刚经》里面佛所说，度无量无边众生，这是修福啊。而十无众生得灭度的，自己清净，绝不享受，绝不图别人报答。要把这个报答之念头啊，享福的念头要把它断定啊。果然如此，我们这一生决定完成我们大众这一会 这个在佛法中叫缘分呐、啊。缘分不能挂在心里，为什么呢？缘分是当体即空，缘聚的时候一点欢喜心没有，心是清净平等；散掉的时候也不懊恼，也清净也平等。哎呀，聚的时候就欢喜，散的时候就恼伤，这不行啊！这个玩意儿，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大障碍啊。所以古德常常教给我们，智人用心如镜，这句话说得好啊。那么唯识里面讲大圆镜智，那个大圆镜智岂不就是叫我们用心如镜啊？照在镜子里面，这是圆聚啊。镜子里头也有反应啊，那个像也有种种动作，清清楚楚，一个也不漏啊。啊，可是怎么样？它如如不动。啊，真是《金刚经》所讲的“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”，这就能做到是用心如镜。啊，这个是真心，决定不是妄心。佛法就是叫我们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。真心之体就是平等心，上于诸佛平等，下于阿鼻地狱平等。换句话说，佛与魔在我们面前绝不会生分别心。哎呀，这个是佛，那是魔，有这个心就不是真心了，这是妄心。为什么呢？分别是妄心啊。真心不分别，本经前面跟我们讲过，叫我们切实用根设凡显见，意思就是在此地。我们用见心去见，见心没分别，见心就是真心。这还是讲什么呢？带一分妄的真心。啊，那个妄是什么呢？妄是眼根，带着这一分妄。他不起分别，眼识第六识第七识就有分别了。那分别什么是佛，什么是魔，那是他的分别。啊，这个没有分别心，那佛与魔知道不知道？当然知道，像镜子一样，他照得清清楚楚的。那佛是佛像，魔是魔像，清清楚楚，他就是没有分别心。啊，样样清楚，一点都不迷惑，这个叫般若智照啊。啊，心地清净平等，这就是大定啊。定慧等用，就是这个境界。这个修行法是最高明的， 这是直接修长吉光净土的方法啊，也是我们中国禅宗啊六祖所传的，这是接上上根人的修行法。禅可以用这个方法修，那净也能用这个方法修。实在讲，这个净呢，比禅还要来得方便。啊，这个净心里一句阿弥陀佛了，不生分。虽然念得一声阿弥陀佛，不起能念之我相，也不起所念之佛相。为什么呢？一起能所那妄念，那是什么响应呢？妄念呢？佛号念吗？念，一天念到晚，从来不间断。虽然一天念到晚，心清净，心平等，六根解除，六尘境界里头，能所双忘啊，万法一如啊。这一种念，给诸位说，就是经上讲的理念。但是修理一心不乱，那比事一心高明太多了。啊，事一心是什么呢？里面呢没有立妄想之念，这个是立了妄想之念，这个境界高啊。所以他的成就也高啊！念到一心不乱了，是属于理一心不乱。古包叫十包庄严土，这个向下一段呢？是讲的行音，我们把这个经文呢念一念啊，怕的是时间不够了。我呢，譬如瀑流，波浪相续啊，前济后济，不相愉悦，行音当知亦复如是。那么这是把行音比喻作瀑布啊，这个瀑布啊是水流的最急啊，取这个象啊，波浪相急。那么这一段是比喻，所谓真心不守自信，这一动啊，变成了阿赖耶识了，正是所谓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。这一有无明呢，就把本心变成当时，就是阿赖耶识。这又变成阿赖耶识之后，又被境界风这一鼓动，这就变，这个第二个能变了，就变成摩那了啊。我们讲的这个摩那翻作意呀啊，摩那是意识啊，这个意就是识。那么第六这个意识也叫意识，是从莫那生的，所以莫那也叫做一根啊。这第二能变呢变成莫那，第三变呢这就变成前六识了。 可是变成莫那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有微细流注，所谓是生住意灭，念念不停呐、佛在经里面给我们形容的念障妄动，这个就是行音的相状。行音就如同瀑流，随进随转，像那个流水一样，流得那么急，波浪那么大啊！但是诸位想，你看流水，那个流水呀，水后前这个后面的水不会到前面去，前面水也不会到后面来。就是后浪推前浪，水一波浊流，实实在在是流不相及啊。那么行音，行这个字就是行动，它的定义是千流造作之一。造作这叫做有为相，在佛法里面我们称之为有为法。在五十一个心所法里面，行运包括的心所法最多啊，五蕴里面的色是百法当中的十一个色法，受与想只是无变形里面的一个受心足，一个想心足啊。那么行运呢，包括了其余的49个心所法，通在行运里啊。你们过去看这个王恩阳的那个心经的注解，他后头有个表，就是五蕴跟百法配合起来有一个表姐，你也看一下的啊。所以行音是以千流造作为他的定义。那么有为法，他这种千流的性质实在讲是自然，刹那刹那，生灭无常啊！所谓是念念牵线，无有休息。而我们一般讲苦，行苦，也跟这个性质相接近。你比如说苦苦与坏苦，这个相很粗，行苦的相啊很微细，不容易觉察。啊，以我们一个人来说，我们从生到老死是刹那刹那在那个地方变迁呢，不是忽然就变老了， 忽然就死了，不是这样的啊。啊，俗话常说青春不住啊，这个就是行运的现象啊。所以说所谓的行啊，如同破流，就是刹那分灭，念念不住啊。我们人的衰老，刹那刹那的衰老啊，后一刹那不会进入前一刹那，前一刹那也不会退转到后一刹那。确实就像水一样啊，就像那个流水一样。这一个事实的真相我们要觉悟啊，我们不要被这一个事实真相欺骗，不可以盲目在这个现象之中，要觉悟啊。这虽然是个妄想，而且是非常不好的一个妄想啊，我们应当求方便法来解决啊。那么解决就是了生死，出三界啊。行因是分灭不住啊，生死死生永远没有完了的时候。我们了解这个真相啊，超越这个真相了，那就不生不灭。我们要求的是求不生不灭啊。五阴是魔啊，如何能够脱离这个魔掌呢？啊，色受想行识这五蕴都是魔。前面说过，佛魔不二啊。问题在什么地方呢？你只要有分别，有妄念，你就出不了魔掌。即使在一切法里头立分别立了妄念，那个魔原来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啊。正如前面佛跟我们讲的啊，四科切当皆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。那么这就是呢，把那根源找到，这问题的彻底解决，根里头是一不是二，从根里头长出这个枝啊，开始有五枝，色受想行识五枝，一下接到根哦，原来是一呀，不是二啊。可是你没有见到根的时候呢，这明明是二不是一嘛，麻烦就生在此地。可是我们起心动念决定找不到根啊，那好了，我们不起心动念还也找不到根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起心动念，你还起心动念，你起了一个不起心动念关键的问题的是啊。所以我们没有入这个境界之前，要虚心，要勤学啊，决定不允许发生误会啊。把一个似是而非的境界当作真实的境界，这个我们要吃大亏，上大当。 非得认真地修学啊。我们看看古来的那些菩萨大德们，不但是没有开悟的时候人家勤学，悟了以后还是勤学，到等觉菩萨还是勤学，始终没有懈怠的相，没有自满的相，都是在虚心学习。这种精神我们应当要学习。好，今天呢就讲到此地啊。